也就是说给书起的名是越来越有意思。 哎，你比如说啊，我给你出一段，我给你读几段名字，你猜猜这里边写什么内容的， 好 不好？ 好好好。 比如说什么叫一指流沙，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请问你听名，你认为这是本什么书？ 我想起了电影《芳华》 哦， 就曾经青春年少的我们经历的那些让我们刻骨铭心的感情 哦。正确答案是沈从文的小说散文集啊， 这是谁起的名？ 你看啊，还有什么这个“此去经年，谁许我一指繁华”？你觉得这是什么事？ 这应该是我想起了一首歌， 嗯， 王力宏的《大城小事》 哦， 就在这大大的城市当中，感受着每一天我们经历的那些情愫、 哦、 那些情绪， 哎， 是吗？ 别说了，这是胡适精品文集啊！ 这谁起的名？我出来！ 哎，问问，其实今天是这样，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各位，你们有见过这种书名吗？或者就是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那些书名？ 特别喜欢的， 比如说这个书它叫什么名字，然后它讲什么内容？就是然后。为什么你对这个名字特别喜欢？ 对，这是一个角度哈，这是正能量的角度。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哎， 您看到过有一些书名特别的长， 或者就对不上，或者你看这个标题，你完全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 对，然后你看这书，嗯，怎么是这个内容？ 哎， 您也可以说一说。 对对对， 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聊一聊。 两个角度啊，一个跟我们说一说，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书名，给这些这个咱们大家打个样是吧？啊，另外呢，你也可以说一说你见过。哪些书名就是从因为书名你买了，然后买回来以后发现跟你这个想要的完全不一样。 当然了，我觉得呢、还要再扩充一下我们的话题内容。昨天是世界读书日， 哎， 那么最近您读了哪一本好书 也都可以聊一聊。 哎，对，您觉得内容是不是特别棒，可以推荐给大家， 哎， 也可以说一说哈。 好好好，这么几个方面都是跟书有关的，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聊天了。添加的方法很简单，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就可以了。好了，在接下来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代办京 A 号段机动车牌照的信息不靠谱，市民可以举报相关信息啦。再来关注一下花式图书标题大行其道对你选书有影响吗？ 还有犬之岛首周末遭遇叫好不叫座，文艺类动画有萌宠也受困。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首先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最近有市民就说了，说在多家社交平台上看到说代办京 A 号段的， 到底是京几？ 京 A 哦，京 A 京 A 号段的机动车牌照的信息 哦， 哎，销售者就说了，京 A 号段， 你跟京 A 到底有什么过不去的事 啊？京 A 号段啊，直接办理落户，不用摇号。不用任何手续。有一位汽车界人士透露说，通过这种方式购买车牌风险很大，不少卖家其实是打着卖指标的旗号来行骗，收到定金之后卷款消失的套路那是十分多见呀。北京市车辆管理所工作人员就表示了说，买卖购车指标那都是违法的。 对， 市民如果发现买卖购车指标的现象，可以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进行投诉，发现社交平台上有倒卖购车指标信息的也可以向平台来举报。 对，首先咱不信，其次遇到这事儿咱们一定要向平台举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啊，北京市小型食品业生产经营规定草案送审稿日前呢在市法制办官网是公开征求意见。那么送审稿提出啊，以后农村大集上的食品摊贩要先在乡镇政府备案，那么才能进集市去摆摊。那么送审稿还明确说，小型食品业呢包括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和食品的摊贩。按照要求啊，这个小作坊和小餐饮呢是必须向区食药监局管部门呢申请许可，那么小食杂店呢向区级的食药监管部门备案，食品摊贩呢是向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去备案，才能够进集市。 好，再来关注一下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主播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已经在上个周结束了，600多名来自全球的华语播音人才参加了比赛，为了广播梦想而战，我们又有新同事即将诞生了， 是 不是啊？ 太厉害了！ 哎，北京电台各专业广播负责人以及知名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选手的专业素养和潜力。 嗯， 高雷，你去了吗？ 我这。这我是他们的前辈， 我是说去当评委， 当评委啊！我都是评委的前辈。 哦，所以他们 是谁？ 对，就没，所以没叫你老人家去， 对， 是这意思吧？ 我这是太辛苦了，上早班，你知道。 初赛晋级名单将于4月底揭晓，并于5月举行复赛啊！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及就是不一样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欢迎我们的新同事。 嗯。 好了，接下来咱再说一条热点消息吧， 哎， 好不好？ 嗯， 就说说引出我们今天话题的这一条消息吧。 各位呢，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的就是这个，今天早上说的是您最喜欢哪本书的书名， 是 对吧？比如说为什么要喜欢这本书的书名？然后呢，你也可以说一下你见过哪些，比如说因为某些标题书名。而把你给吸引了去买了，后来发现文不对题的， 也就 是 说把你给忽悠了。 哎，另外你也可以说一说，因为昨天是世界读书日，是吧？那你最近有读过哪些书呢？然后可以跟我们来推荐一下。好，大家都可以和我们聊。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这么好的天儿，让我们一起去拥抱阳光吧。 来看看大家对于我们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有什么话的要说啊？先来说一说，有一位小朋友叫张尚伟，他应该是用他爸爸的微信在跟我们聊天。他说：“高帅叔叔，你们好，我是7岁的乐乐，是在这聊天吗？我每天早晨上学路上都听你们的广播。 谢谢。 我们听完这样说，乐乐说你俩说话的方式好幼稚哦。 小朋友比我们都懂事。 谢谢乐乐，谢谢乐乐啊！欢迎您支持我们，而且看头像应该是乐乐的头像，对不对？ 对对对。 哇，手拿机关枪，身穿迷彩服，一看也是一位。”铁血男儿啊，来， 好，我们再来看看别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关于书名的话题。 哎， 紫色的海说了， 嗯， 我从小就喜欢推理小说。 哦， 我昨儿刚刚读完了一本， 嗯， 东野圭吾的《白马山庄谜案》。哎，不错， 哦， 结果真是出乎意料。 哦， 那你别说结果。啊，到时候有人看的话，这 我们也是喜欢那种看书，喜欢从头捋着看的。 啊，对对对，啊， 来看一下，病人千里说，今天不开车，我随便聊啊。这个他说我有一本书是最近买的， 什么？ 因为看着这个书名很奇怪，我就买了。 嘿， 书名叫什么？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这是叫板的一本书。 哎呦，我天 哪， 这也是 啊。 哎，结果我就买了，哎，没想到还不错 啊。 减压推荐一下，不是这本书是写什么的呢？ 我估计是写啊职场减压的。 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你看这办公室当中很多很多的这种压力元素， 哦， 那怎么能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呢？ 看不干谁又干不掉谁啊？ 我啊，我心静如水，我从来不与人为敌。 你从来不看人，来， 我不看人，我撞人了。 来， 天黑黑说了。好书好书推荐什么呢、 嗯、 蔡志忠的漫画四书五经系列、 哦、 点醒你学习国学的兴趣。 嗯、 哎，我就是从这套书开始有兴趣学习国学的，强烈推荐。 哦， 国学是门好学问，而且现在在很多的中小学开始陆陆续续的学国学了、 嗯、对，这个是应该的、 啊、包括国外还推行孔子学院、 哎、 多好的一件事儿、哎。 来说一说肉山大魔王，他也跟我们说，他说、啊、我曾经买过一本奇葩的书。 什么书 啊？你们来听一听啊！ 你说， 书名叫《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禅是哪个禅？知了？ 禅宗啊？ 哦，禅宗啊？ 禅意啊？ 哦，禅意呀、 啊？ 啊 哦，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那 哇、哦，这个修摩托车是什么概念？ 那就是别修了呗， 就坐在那打坐，然后对着摩托车念：“你快好吧，你要不好我就拆了你，你还不好。”你给我嗯一声， 我的天、 啊，嗯一声怎么穿？嗯，对吧？禅语，他说真的被书名吸引了，哎、结果买回来以后发现内容实在是太好看了。不是这样，你们跟我们说了这名以后，你跟我们说说什么内容啊？ 对呀， 急死我们了！我想知道，那他这本书到底是修摩托车的呢？还是这个 说禅意的， 这叫理禅的呀、 啊， 对吧？ 对，大家用简单的那么一两句话给你描述一下、 哎、 哈。 哎哎， 不然再又发了信息了，说， 嗯， 还有就是金庸的书，好多文艺青年觉得这金庸老师的作品上不了台面， 嗯， 但是金庸先生的书也许是唯一永远被翻拍、从未被超越的作者。 哎， 金先生的书没有套路，没有华丽的辞藻、 哎， 但是拿起来我告诉你就放不下，这种写法也许没有第二人了。 其实这就好像是电影一样。 嗯， 有的人就我用镜头，我用华丽的镜头啊，我用大气的场面， 我来堆砌， 我用爆裂的这个什么特效 啊，冲击的视觉效果。 哎，但是人金庸的就是剧情， 哎， 我就勾着你看。 所以说呀，一剧之本，剧本啊，对吧？ 对啊， 就书写的好啊。 来，接下来时间咱们就一起看一看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当然还有很多的新朋友在跟我们保持互动啊，像冯涛、乐百世、仰望星空，还有豆芽菜，我们都看到您了。咱们你们的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条新闻啊、 嗯、 说的就是怎么回事呢，像什么时光清末、 嗯、 你一直未曾走远，笙歌唱尽，阑珊处孤独向晚，烟花易冷，那些我们不曾懂得的爱情。这些标题你乍一听是不是很像网络上读到的一些什么晋江体的言情小说、 哦、 但是如果我们告诉你这分别是著名大师，我著名文学大师朱自清、 嗯、 徐志摩、周作人的作品集，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太有点匪夷所思。 妈呀、 啊、如果您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啊，很多大师的经典作品是被套上了花式标题。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纸流沙》，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其实呢是沈从文的小说散文集。再来看另外一些书，此去经年，谁许我一纸繁华，以及风弹琵琶，凋零了半城烟沙等伤感莫名的书名，分别是胡适、鲁迅的名家精品文集。那么台海出版社的作品，我想做一个能在你的葬礼上描述你一生的人，我的天，多少个字啊，是贾平凹、史铁生等人的经典散文集。 哇， 内容明明是沈从文的情书与小说集，名字呢却叫遇见你之前我以为我受得了寂寞。你受不了寂寞的时候你找谁呀？ 这个太巧了啊。说豆瓣上有一则说书名为什么这么长、 啊、 当代中文书名大赏的帖子里面列了200多种图书， 哇，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超长的书名，例如你要爱上自己，给他饭吃，给他水喝，给他情书。你直接把内容全部写出来当书名不完了吗？ 对呀、啊、10万字可以的、 啊、然后后来 这个什么，如果不出去走走，你以为这就是全部世界？如果你爱上了藏獒，就不能指望它像鸡一样给你下蛋。 这都是哪跟哪儿啊？ 然后还有那个，那些曾让你哭过的事儿，总有一天会让你笑着说出来。还有彬彬有礼的离开吧，不要和地球人谈恋爱，等等。从中可以看出，花式标题说明并非文学作品的专利，而是几乎波及到各个领域啊！ 天哪，为什么要给图书起这一类又长又让人不知所云说什么的标题呢？那有关记者联系到了其中一本书的责编， 哎呦， 这位责编所负责出版的书中就有花式标题，是一本余华、严歌苓、余光中的散文合集，他所起的这个标题叫做孤独是生命的繁华，其实我觉得还好，这个 还好一点，就是它是个合集嘛， 对， 不知道该怎么就给它起是吧？编辑就承认了说，这种花式标题是时下出版界确实在就现在出版界它是一种趋势啊。解释原因的时候，他说现在出版的图书不只要考虑作品质量，还要适应都市人的阅读需求。社会发展太快了，如果还按照以前的那种出版模式的话，销量肯定会受影响的。比如说他以余华的书为例的话，放到上世纪出版一本余华的作品集，那就是余华作品集， 对， 对不对？就这么个名嘛， 是啊， 对吧？啊，因为作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签，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符号。但是你现在啊，标签化越来越重要。现在图书讲究分门别类，如果标题中只有余华作品集这五个字，就会被网络所淹没。而比较新颖和有冲击感强烈的标题，反而让人能够留意得到。作家蒋方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介绍，他的一本新书曾经想用一个简单的名字，但是出版社就建议说长名字会有助于销量，便把书名定为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了开头。 那大家买回去不觉得很坑吗？ 那就直接看结局呗。 对呀， 对啊，呀，就不看开头啊，因为开头就是结局嘛，对吧？ 哎呀，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文学批评家杨庆祥他就表示说，自媒体时代啊，读者受公众号文章影响比较大。他说，我前些日子在腾讯大家上发表了一篇有关于王小波的文章，起的标题是如果王小波没有英年早逝，会不会成为油腻的人气作家，也够标题党的了吧。 嗯， 哎呀，其实说现在的出版环境就是这样，标题一定要吸引眼球才能够吸引读者。 嗯， 其实我觉得咱们抛却那些繁华还有那些的浮躁， 其实我说啊，如果现在可能一看我们这就是大家一看这条新闻，更多的人会去批评这个出版界，也批评这些作者或批评这些编辑，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谁让他们这么干？ 其实他们也 是因为我们的阅读习惯， 他们一定是经过了大量的大数据的统计才会得出一个结论， 才会这样来做。 对， 所以我们应该反思一下自己的阅读习惯，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从来没有安安静静的读过一本经典的书，而是只去看一些短篇式的文， 没错， 对，然后就是快餐性的碎片化的来这个读的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都在说什么吧。 我决定不断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相依，多难啊！都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大歌。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该隔着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我决定不躲了。 我也不躲了，我准备出来说一说 有故事的人了。 乐百氏说了，我推荐北大双胞胎的一本书，叫做愿我的世界总有你二分之一。 嗯， 这个名其实还可以理解的。 对， 人家是写就是双胞胎写的嘛。 对、啊、 对吧，这个还是比较符合的。他是双胞胎兄弟同时考入北大，很励志的一本书，学生可以看一看。 多好啊，推荐书了啊。还有推荐书的呢，赵赵说之前读了几本书，分别他们的书的名字叫第一本活不明白、 哦、 第二本越活越明白、接着就活着就是折腾、最后结果的一本书是折腾、这本书就丢了， 哎，让你再折腾。 哎呀，还真是一个系列呀， 一个系列啊，从活不明白到活明白、到最后就是活明白了以后就去折腾啊，最后折腾丢了。来看一下， 活不明白了、 哎、 是吧。 小学晨还说帅，你们的话剧还演吗？我有时间我要去看，还演这个周六还是我演啊、 这个周六大家一定去支持一下啊。 再来看看啊，还有位雪松说，我插播一个其他话题。我儿子刚才听高磊说自己是前辈、前辈 啊、 然后

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农行蜜婚庆季，蔡百公司全新推出了多款克拉钻新品，钻石闪耀，诚邀品鉴，兑现真言，挚爱如金，纯美爱情从蔡百首饰开启。农行蜜婚庆季，蔡百公司全新推出了多款克拉钻新品，钻石闪耀，诚邀品鉴，兑现真言，挚爱如金，纯美爱情从蔡百首饰开启。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聊书啊，跟书有关的话题。您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和我们聊。第一个就是呢，您说一说您最喜欢哪些书名。这个你觉得名字起的特别的妙、对吧，然后这个书又讲的什么内容， 对，确实好跟推荐一下、 对、另外呢，你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有哪些见过哪些文不对题的书名、对吧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读过了很多，就是你一听名字还以为言情小说，后来打开一看啊，沈从文的这个 都是名家散文集、 等等的 另外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最近有读到过什么特别想要推荐的书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对 啊，还有求书的、比如说像这个于反正有位朋友他就说了，说不好意思，请问刚刚国学入门的书叫什么名字，关键时候没信号了，我已经发给你了、叫蔡志忠漫画四书五经。 是、 对， 您可以找一找哈。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发来的信息。这位呢是哆啦 A 梦，他说我特别喜欢看人文风土人情的书。就前两天啊，我媳妇儿给我买了一本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昨晚上我刚看完啊、里面的都是清末民初天津的一些奇人异事儿。印象最深的一篇叫小杨月楼一节李金鳌。那种仗义疏财的豪气真是让人感动啊。 我也想仗气疏财。 那你给我点呗，先借我200万， 我先借你两，我先借你点，我然后出去散去。 你是借我还是你借给我？ 我借你， 我还得给你钱， 是， 那就拜拜吧。 中华文字如此的博大精深，我借你啊！ 哎呦妈， 到底谁借谁？来看一下啊，给大家推荐一部，有几位推荐书的，我觉得写的特别好 啊。 阿尔法就说了，我推荐一本叫《忒修斯之船》 啊， 你知道这本书？ 不知道 啊，好，我也 《忒修斯之船》 啊。但这叫忒吧，那叫 特拜成的特， 是吗？ 啊，对 啊，说这个这是一本以哲学悖论为书名的烧脑推理书。这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号称可以颠覆电子书的存在，不管是英文原版还是汉语翻译，书的做旧和书边印刷上去的各种字迹和手写批注都给这本书添了一笔神秘的色彩。这本书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它的印刷体讲述的是一个荒诞的故事，而书边满满的手写备注和随书附赠的30多个附件，有信件、明信片、照片、贺卡、罗盘等等，又在这个荒诞故事的基础上，额外的你要靠推理去完成等等的一些任务。这本书最少要看3遍啊，什么这个规格高，剧情精彩，特别推荐。汉语译本很走心，神作呀，说是。 也就是说，你看一遍你看不懂，你还得把支离破碎的一些细节，然后呢重新自己进行梳理之后，你再看第二遍，差不多了。到第三遍你才能够明白里边的玄妙之处。我是这么理解的。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是吧？ 啊、 哎呀，真不容易。我也再来推荐一本，是 Lonely 推荐的。他说推荐一本书吧，是米奇·阿尔伯姆的《相约星期二》。是一本半纪实的文学的书，讲的呢是一位患有 ALS 也就是渐冻症的老教授直面死亡，并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仍然执着教学的故事。书常在手边，经常翻读，在这个快节奏和重利益的时代，能够给自己一些警醒，哎呀，才是值得追求。 对，我刚才查了一下，这个已经被拍成了电影。在99年的时候，我决定真的这本书决定回去看一下。 相约星期二， 相约星期二啊，大家还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一是可以说说书名啊，另外也可以说一说哪些文不对题的书名，另外还可以说一说最近你有读过什么样的好书，跟我们一起推荐一下啊。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 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 首先来说说花游吧，花样游泳。国际泳联花样游泳世界系列赛中国站暨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赛今日呢在北京落幕了。那么今年初刚刚搭档的石浩宇、张一瑶作为唯一的一对参加国际赛的选手，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是获得了混合双人自由自选以及技术自选两块金牌。不过呢，中国花游队的教练王芳表示，混双项目在中国开展的还是比较晚的，而且对运动员个人修养要求很高。那么中国队从去年才第一次参加这个项目的世锦赛比拼，要达到高水平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了。 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王芳也介绍了说，目前国内只有两支专业队在练习混双，但业余体校里已经逐渐有小男孩在参与了，有些省队在寻找苗子，但正式招进体校的不多。混双项目我们开展的相对晚，大家在接受上需要一点时间。国际泳联力争在2024年冬奥会上增加混双这个项目，这对于我们推动和开展男子花游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对， 哦， 这男子反正力量啊，这个爆发力呀、都要比女孩子要强，所以呢，可能在这个水下的动作、变换技巧的展现可能会更好一些。 但王芳还说了，花游是全身协调性的运动， 是 能够让人身材匀称、肌肉发达，对于男孩子来说其实是很好的，还能接触到舞蹈，在水里跳舞比在陆地上跳舞更有挑战性了。啊， 那当然。 混双项目在2015年喀山世锦赛上才被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和国外的混双选手相比呢，中国的花游男选手年龄偏小，石浩宇是16岁，而今年才进湖北队的顾顺成只有11岁、 哇，就是很小的嘛。哎，说这个我倒是想说另外一旁的，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哎呦，我不会游泳，我就跟水永远不沾边，没关系。其实有在这个水中进行一些运动特别好，就比如说你在水中去走路。你真走半个小时比你在陆地上跑一个小时消耗的能量还要多得多得多。 哦，你的意思是我到水里我不是去游泳。 因为它有潜水区嘛，就是1.2米的小朋友玩那个区。 然后你就在里边走。 你就走。 趟水。 趟水。不是怎么也得到你胸口了吧。你走起来可难了。 对， 试试去。 这个我倒是有发言权，从小的时候我 就 在水里长大的。 是吧， 在水里长大的。 哦，对，你青岛人。 对，那个时候还练武术，就是不是练武术。 你在水里练武术。 看的电视里那些人不就打拳嘛。然后我就在水里打。 哦， 就在水里打拳，就后来发现上了岸以后出拳速度特别快。 对， 因为它水它有阻力嘛。 当然了， 你在水里打的能打快了以后，你上船以后上船不是上船了， 上船了 上岸以后你就出拳就打特别快。 哎呦， 所以最近演话剧，我们好几个演员都被我打伤了， 都是女演员。 没有没有， 女演员说你都慢点行吗？ 对，真的是。所以这个你刚刚说的应该也是有一定健身效果的。 哎，所以说我离你远点了。 对， 这以后误伤了我算谁的？ 哎， 可以算工伤啊。 我下了节目打，来看看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关注一下2018世界斯诺克锦标赛首轮比赛继续进行，在当天进行的第二个时段开始的中国德比战，丁俊晖打出了3杆50加和1杆破百，以6-3领先肖国栋，结束了双方第一阶段的比赛。两人第二阶段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今天下午5点开始啊。另外一场比赛当中，魔术师肖恩墨菲和詹姆琼斯在第二阶段战至决胜局，最终墨菲是8-5，在8-5领先的有利局面下遭到逆转，以9-10输掉了比赛，成为第二位首轮出局的种子球员。然后那个丁俊晖，我看到后面还有一篇专访啊，他还说呢，说我觉得我认为自己能够在未来几年赢得世锦赛冠军。 他还没赢得过呢。 这个 我觉得他成绩应该是在国内选手当中是最好的。 对 他应该算是一个把真正的把斯诺克就是或者把台球这一项运动给一下子带到大家视野前的这么一位标杆性的人物， 而且把中国的水平一下带进了世界领先的这个环境。 对对对， 这个、地位。 对那我们再来说一位也是想要去引领或者是呼吁更多的人关注一项运动的，谁呢？ 鹿晗， 鹿晗哦，对，我知道他特别爱踢足球。 对对对对，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就是他的怎么讲，他亲戚嘛，就简单来说，嗯、他亲戚是跟着鹿晗作为他的助理，跟了他第四季和第五季的跑男。 哦， 所以鹿晗干什么我们都知道。 哦， 这样说是不是不太好？反正就说一点吧，就是他只要是见到有场地有人踢球。他就真的就控制不住自己，他必须要踢， 要去踢， 他特别爱踢足球啊，就即使拍摄过程当中他都放不下， 对， 就这样。 他也他最近什么说呢，他是这样上了央五的叫天下足球， 哦，那个节评论节目是吧， 那你看这不是球迷，天下足球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足球节目，里面会有一些我最爱的，就比如说是他会评选一些十大， 哦， 比如说十大搞笑进球，十大等等的这些的啊，一个足球节目。那这个推出的球迷故事里边，这一期就采访了鹿晗， 是吧？ 啊，然后也是希望通过鹿晗的介绍，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加入到足球行列当中来。 对对对，嗯、他确实是一个顶尖级的球迷，踢的也不错。 嗯，他给自己他给自己的球技打六分啊。 他其实身体条件不错、 嗯， 当时我估计要不去某个国家是吧，学唱歌，估计也就成了国安队的苗子了。 啊、哎，真是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你看到的那些故事当中有没有寓言故事呢？ 我逛逛这条热闹的街，太阳晒得我有点累，奇怪最近我爱 CC 念，但又觉得 I don't care， 我站在喜怒哀乐面前，阅读我下一个画面，我想去冒险，不管一路多危险，那那那那那，我期待童话般的爱情，却不像那样的绝对，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什么语言 I don't care，心情会每一天，还是学会打发时间，飞得高一点，做我自己最特别。 看看赵子涵说，你们快读我的，快读我的，我要到公司了。 说怎么了、 他说最近在备考中级会计职称、 哦 啊、然后看书看的少了，推荐一下当下挺火的书吧，叫别独自用餐 啊。 听书名便知道这本书是教我们如何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 我以为是恐怖故事。 别独自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哦、我就一个套路嘛， 别独自用餐， 对吧， 尺子会变成刀啊。然后那个说，如今是一个情商当道的时代，资源圈子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建议大家都看一看啊。还有一本叫天才在左、啊、疯子在右，这个应该你听说过、 哦、我听说过，听说过， 对吧，啊，也是一位视角独特的一本书啊。 对，一堆字母给我们发来了，哎呀，说这是第一次跟你们互动啊、 嗯、 推荐一本书，名字叫深夜小狗神秘事件、啊、 深夜小狗，这个才是教情商的书吧。 不是，这是去年冬天在书店无意中看到的，第一眼感觉好像是单纯的悬疑推理，但其实不是，内容我就不多说了，写得非常好，强烈推荐。我就站在书店两个小时，我看完了，我看的感触很深。天呀，他那是翻书还是看书、啊、 两个小时就能看完一本书啊， 呱呱几 漫画书吧，就像我们的豆芽菜就说了，说那个他呢是这样，孩子，人家知道咱不今天说书吗、 哦、 说昨天读书日，人家读一年级的儿子作业是自创绘本，于是全家总动员，别人读书我们自己编了，画了一本书，你看画的还特别好， 蜗牛的故事， 哦， 小花小草， 哎呦真棒哎， 小鸡小鸟， 这色彩构图，哎呀、 啊、好嘛， 真不错真不错啊，加油加油，争取我们早日见到你们的这个作品。 好、啊、看看天宇，半年前看完肯弗莱特的世纪三部曲，共九本、 哦、 号称一个通宵看一本，那就看了九个通宵、哦、我总共看了半年、 哦哎、好， 不过内容很好啊，小说与历史结合得很好，有些地名和历史事件不知道，但是通过百度我加以了解，长了知识啊， 哦， 这是推荐的， 叫什么，肯弗莱特 世纪三部曲， 哎，大家 九本 关注一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给我们来推荐好书吧。 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惊喜四月就在菜百，浓情蜜意婚庆季，菜百翠钻珠宝送惊喜，钻石闪耀爱在金溪，千粒大克拉钻石巡展盛大献礼， 永恒印记铂金美钻，见证有情人的幸福时刻。活动期间到店更有铂金幸运对对碰等多重优惠，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更多活动资讯。 来关注一组资讯，昨天是第23个世界读书日，昨天上午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启动活动在中关村软件园举行。自北京阅读季全程上读活动4月15号启动以来呢，全程上读活动直接覆盖人群已经超过了500万人。北京阅读季将以更加鲜明突出的主题内容，更加亲和力就是亲和人本的这种组织方式，更加精准周到的服务保障，真正让阅读走进京城的大街小巷。 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呢，亚马逊、当当和京东三大图书电商都公布了基于自身大数据的阅读报告。亚马逊中国全民阅读报告显示，近50%受访者年阅读总量超过了10本，平均每天阅读半小时及以上的受访者占比高达80%。那么从年龄分布看，50后、60后以及70后的阅读量相对比较高。 好，再来看一下啊，根据这个美国女兵 Megan Levy 和军犬 Rex 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美国电影《战犬 Rex》即将于5月11号登陆全国院线。 日前以工匠精神深耕电影产业全球化为主题的中美电影交流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美国资深制片人奥斯卡金像奖评委最高董事会成员马克约翰逊以及美国的著名导演制片人 DJ 卢卡索等中方嘉宾都出席了相关的活动。那么知名的作家编剧王小平等人以紧跟市场趋势拆解电影全球化推广精益求精让匠心深入电影制作等内容为核心，并围绕国内首档揭秘好莱坞电影工业幕后故事的深度访谈节目《好莱坞工匠》展开讨论。那么《好莱坞工匠》的新一季内容也将于今年夏天登陆内地。 好，再来关注一下北京京剧院90后成牌传人张倩弘扬国粹传承有戏京剧巡回演出，经过了全国多地的演出之后，将于4月27号28号登台长安大戏院，分别上演传统剧目《锁麟囊》和《窦娥冤》。 由国家图书馆与首都京湖艺术研究会共同主办的京剧电影工程系列影片公益展演活动在国图艺术中心举行。京剧电影工程首批10部影片分别是《龙凤呈祥》《霸王别姬》《状元梅》《秦香莲》《萧何月下追韩信》《穆桂英挂帅》《谢瑶环》《赵氏孤儿》《乾坤福寿镜》以及《堪舆川》，均取材于中国京剧最具代表性的优秀作品。 对，这个呢是从4月22号起国图艺术中心将会陆续公益播放这些影片啊。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第六届森林音乐会，上周六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拉开帷幕。本届森林音乐会呢一共有5场演出，4月22号到5月6号的每个周末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大舞台举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女团 SHE 组团17年，三位团员单飞不解散，感情很好。近日 Ella 在访谈当中提到，他们自成军以来粉丝群就以女生为主，那么对于如今歌坛女团凋零的现状， Ella 认为重点就是要创造出一个连女生都要喜欢的女子乐团，那就是成功的第一步。 好，再来关注一下96岁的艺术家戴泽近日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个人艺术展，通过170余件作品将20世纪的美术史娓娓道来。戴泽的代表作《马车》《和平签名》等都将亮相。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有什么传说，地球的尽头的南北极，这些地方你都想去，我不能改变。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好不好，你们都有说的什么样子的奇特的书名，或者喜欢的书名呢，或者是推荐的好书呢。来， 张力刚说了推荐三体，科幻类，作者的知识储备和想象力那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如果真是拍成电影，剧情呢绝对超越星际穿越。 但是这个好像好多要拍的都最后搁浅了啊， 现在正在拍。 哎，还有一本终于雅和园推荐的这本书，就是我一直跟大家推荐的书，叫《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这是我最喜就不能说最喜欢的啊，最喜欢的书之一吧。 是啊，很励志哈。 而且它里边其实有很多的禅意啊，和那个你去可以大家感受一下。首席忐忑官说了，昨天跟朋友出去喝了点酒，散场的时候凌晨一点，他说我今天肯定迟到，结果今天一睁眼8点多了，1%要迟到了，这算预言吗？迟到半个小时也是迟到，俩小时也是迟到，索性我在车里再躺会儿，不急不急和你们互动一下。哎，老板在吗？老板， 他今天要逛宫，我告诉你，老板啊。 对， 暖男说了，推荐一本网络作家的书吧，是唐家三少的《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里边对于爱情的描述真绝了那你倒是学了几招，然后温暖你身边的女性呢？你叫暖男呀，你得会说，要不然女孩怎么能关注你？多瞅你两眼呀！ 就是看完了以后你拥用啊， 对， 来看一下，向往无忧无虑说了啊，主持人好，能把今天你们今天说到的书名做成一个合集发在平台上吗？我正在开车，好多书名都没记下来，我想一会儿停了车以后逐个的看一看，谢谢你啊。那我们把这条新闻发给你吧，好不好？ 你认真点，认真点，人说是我们其他听众朋友给我们推荐的，好不好？真是。 他说的是那个，就是今天说到的这些书名。 对对， 这个我们真是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做微信的部门的这个同事给做一下，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把大家 推，然后最好是配上图，大家就知道是哪本书了，是吧？ 再来看看，就到最后再把谁推荐的给发一下， 没错。 对对， 今儿呢，我们是就着昨天的世界图书日跟大家来聊一个关于书名的话题。当然了，也可以说一说您最近看的一本好书。 你像 iCat 就说了，我最近我特别喜欢一个书的书名，叫《总统是不靠谱的》啊。来，接下来的时间，说一说，继续说新闻啊。 夏天到，游玩小，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视戴，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5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4期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百场文化演绎，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跟随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彩虹姐姐，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春风吹，风筝飞，放风筝去喽！ 记得到公园再放哦。 老师说过，放风筝要远离高压线塔。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安全服务热线95598， 电量京城，安全你我。 专业级全场合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以7人 VIP 商务舱为设计理念，搭配纳帕高级真皮材质座椅及全方位人机智能交互系统，惬意享受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 春风是什么颜色的？大鼠是不是比小鼠厉害？秋老虎喜欢吃什么？ 日历中感受不到的节气，就去大自然中发现吧。路虎发现神行，以强大的全地形能力及5+2灵动空间，让全家从容探享每个时节美景。 我是吴尊，和我们一起发现中国24节气。 400-820-0187。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 Jeep 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0,000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八达岭奥莱3周岁生日庆，聚会盛宴响不停。4月27日至5月6日，消费满2000返200，刷银行卡返购物卡，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等多重精彩。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四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陶艺音乐节，欢迎您。 想买橱柜，价格好贵。 4月21日起，来科乐厨房门店，皓月爱贝橱柜3米套，一步到位，超实惠，另加999元，送科乐厨盆龙头，前200位再送锅具。详询800820-2628。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五一我想去大理，可装修还没买电器。 去苏宁啊，4月27日提前优惠，电器一价到底，买贵赔差价。 走，去苏宁。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意流入眼，欢迎你尝惊喜，就能一下抽鲜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上的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之风得一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天气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黄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黄工。 你好主持人。 哎，给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介绍啊，看一看我们最近的天气是怎么样子的。 啊，好的，这个时段主要说说国内的天气，对于大家出行出游有影响的情况。 嗯。 那么先来说说北京，从北京从今天到周末这个天气情况来看呢，都是疫情为主的天气。气温呢是逐日上升，应该说对出行啊，对户外活动啊，还有出游啊，都是没有影响的。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来讲呢，今天到周末呢，就是在南方呢是多雨的天气，就是有时候大，有时候小，稀稀拉拉的。北方呢是有冷空气影响。那么南方的降雨呢，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及江南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稀稀拉拉的小雨。到周日呢，这个降雨会明显的加强。那么沿长江流域呢，就大部分地都是中雨，局地呢将有大的暴雨。那么在本周的中后期啊，在我国的北方呢，从新疆到内蒙古到东北地区啊，将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这些区域呢将刮起6到8级的大风，并有5到8度的降温，局部地区啊，这个气温的降幅啊可能会超过10度。而在华北的南部还有我国的中部地区呢，应该说这些区域今天到周末呀，都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活动，也没有明显的降雨，天气整体上是不错的，对出行啊、出游都没有太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嘛，这个本周呢，就我国南方呢雨稍微多一点，就是北方呢冷空气稍微强一点，主要是这个华北中部还有咱们这个中西部地区呢，应该说对出游啊，对这个旅游啊是没有影响的。天气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工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哎，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京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的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北五环香泉桥到肖家河桥由西向东，东二环小街桥到东四十条桥由北向南，西二环的管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以及东三环分中四桥到京广桥的由南向北。那么另外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 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哎，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来来来来，说一说大家都有在读书方面啊。我们首先说一说，就是您最喜欢哪些书的书名，然后呢，为什么喜欢这个书名，它讲的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是您买过哪些文不对题，或者是感觉题目起的特别的惊艳的书啊，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您最近读到的好书，来看看大家的啊。 惊呆花开说了，大兵的乖摸摸头啊，这本书开始我以为是言情类的，你看啊，多么的清纯的感觉啊！读了才知道这是大兵的阅历之丰富，讲述了呢他和朋友们的友爱和传奇故事。我真的很喜欢大兵的生活方式，人还帅。 大兵，你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吧？所以这。他是山东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 主持哦，你同行原来是吧？ 对对对对对，山东电视台的。 哦，电视台哦。 对对对。啊，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方面啊，这个第一幅槽就说了啊，社会动物这本书非常的好，基本上可以让你了解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很多理论。它是以一家人的一生，应该是一生啊，他发错了。一家人的一生为引写的。 哦， 叫社会动物， 社会动物。 哎，我觉得真的让大家整理一下， 可以查查查查哈。 查查 泽就说了，我喜欢的一本书呢叫《此间的少年》 啊， 写的呢是金庸小说中人物的大学生活，总能够让我回忆起大学的一些往事。 哦 哦， 好，这个就是，其实就现在还有很多，比如说把《西游记》里的人物放到职场上 啊， 你觉得他会是什么样的？ 猪八戒是什么的一个理论？ 哎， 孙悟空又是什么样的？ 你觉得谁会混得最好？ 我觉得应该是沙僧。 你觉得职场当中沙僧会混得最好？ 对啊，因为猪八戒太懒，然后大哥太激进，唐僧太招人烦， 哎， 白龙马不会说话呢，更甭说了。所以唐僧应该是最好混的。 沙僧还是唐僧 啊？不是沙僧，沙僧，沙僧，沙僧是最好混的。 你看啊，其实这个每个人看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都是有偏激的。 你就是属于沙僧的性格，所以你认为沙僧混得最好。但我认为谁混得最好？ 猪八戒。 孙悟空， 哦， 关系广啊， 哦， 对不对？上通玉帝， 对， 如来佛也给打过交道， 观音菩萨是他姐， 哎， 不是，我瞎说的， 就是各种叫，就是各种能叫来人， 观音姐姐，观音姐姐嘛。 所以我觉得他在职场上可能是混得最好的， 还真是。 你别说， 有求必应。你说你平时工作顺顺利利的，咱都看不出来怎么着。 对，你找人呢，人家就 万一遇见坎儿了，需要借钱了，需要打通关系了，那一叫一准儿。 对呀， 啊，这叫我一叫人就跑了。 来看维克还说了，他觉得猪八戒呢，猪八戒不行，早点被公司开除了，老的调戏这个女职员，你这受得了啊，是吧？好，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啊， 珊珊大美女说了，推荐一本书《苏菲的世界》，哲学启蒙书，通过故事呢，带着孩子啊去思考一些浅显的哲学问题，还有这里边写什么"我是谁呀，我从何而来呀"等等哈，就告诉大家，告诉孩子们这个缘起是什么，真挺不错的，推荐啊，我觉得是一本经典之作。 好。另外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读了一本书，说是叫《用对你的爱》，是最近我在读的一本书，是一本经营婚姻的书，推荐给结了婚和恋爱中的有情感问题的人群。其实这类书有很多，当然大家一定要就是怎么说呢，辨别着来看。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你们看了以后啊，你们得去改谁呢？改自己。 对， 别有的人看了这个书以后，你看人家应该，老公你应该这么干，你应该这么做，你知道吗？你应该这样做，你是不对的。但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呢？ 对，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做好自己，就万事，就大家这个关系就和谐多了。 当然了，当然了，就是从自己的角度去找问题，去修正自己，是吧？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京郊181种新花拥抱黄金周。这马上快到五一小长假了，就是本周末嘛，不少市民呢把京郊游是作为首选。那么这几天呢，正是京郊农田的观光好时节。今年本市农田景观作物面积已经达了10万亩，引进了开花植物及具有景观生态功能的植物种类共计181个。那么今年北京农田生态景观呢，将不再是千篇一律的由菜花向日葵，而是养眼又养心，富农又富地的新景观了。 据介绍说，这181种植物包括越冬早春开花和晚秋开花的叫蓝香芥、蓝亚麻、虞美人、丝车菊、地背菊和翠菊。 你念完了以后，我真的都不想看这些花花草草了。当然应该看，应该看。 除此之外呢，农家乐里还新增了牡丹、薄荷等观赏和吃两用的这种叫做药用植物。 对对对， 像穿心莲啊、紫背天葵啊等等盆栽，也可以作为市民乡村旅游的伴手礼。 是是是，而且呢，这个本月底呢，本市的生态农田呀，将陆续迎来盛放季，市民呢可以到房山长沟、韩村河和海淀上庄观赏油菜花，五月呢到琉璃河欣赏牡丹土方，六月去妙峰山观赏开满了山谷的玫瑰，那么七月呢去门头沟啊，可以看到黄芩、香遍茶园，那么八月份看房山和大兴渔法，能够见到向阳葵海，九月呢去喇叭沟门可以赏金菊，十月份呢去顺义北小营、黔鲁各庄、海淀上庄、房山十渡，去那儿收获水稻，哎呀，看花又收获满满，真是其乐无穷啊。 再来关注一下啊，五一机票价格怎么样呢？某旅行网站近日发布了五一小长假机票价格指数。数据显示，尽管说今年五一期间的出境票价水平同比上涨 6%， 但是跟十一相比呢，五一到海南机票价格平稳，高峰期仍然有折扣。如果现在提前购买端午节出境游的机票，能便宜40%。 哇，那么数据显示，4月29号是旅游人群集中出发的日子，由于拼价等原因，返程人群相对比较分散，那么今年最受欢迎的境内目的地除了上海之外，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昆明、成都、西安和三亚。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与春节的天价票价相比呢，五一小长假到海南的价格，机票价格还是属于比较平稳的，目前放假前一天到放假第一天的机票价格 最高啊，普遍在7到8折左右。飞昆明、西安、成都的航班最低票价也达到了8折，不少航班升至全价。目的地是海口的航线，价格相对较低，还能买到5折左右的机票。干什么？ 没事，反正咱五一哪儿也去不了，就陪着大家伙儿。 我多么高兴啊！真的，真的，我非常开心。磊磊，你这个从哭直接变成笑的，就整个这个变奏曲啊， 我都开唱了，我都， 哎，真的是不错，厉害，哎，啊！ 你就能不能说点心里话？我告诉你， 我心里话，对啊，我就是心里话，我打从心里就是希望能够上班啊。 我告诉你， 哎，你没发现我刚才说能够上班？ 哎呀，得了，没关系哈，我们继续说说消息吧。故宫哈，故宫博物院表示，故宫的文物医院呢，有望在年内作为常规的展馆向公众开放。 哎， 观众呢，通过提前预约之后，就可以通过长廊两侧的玻璃，近距离的看文物保护和文物的修复技艺了。 哎，再来关注一下圆明园，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说的是什么？就是牡丹呐， 呀呀呀呀， 对不对 啊？对呀。 近日，圆明园、含经堂、楼月、开云等景区的这个百种牡丹迎来盛放期。此外呢，园内的丁香、桃花、海棠、二月兰、文冠果等春花也相继开放。繁花似锦，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观赏啊！ 是啊，那么牡丹呢，是素有花中之王的美誉。作为京城皇家御园，圆明园内种植的牡丹近百种，包括了名贵品种卫子、摇黄、豆绿、照粉、二乔、黑葵等等。 哎呦我天哪！你看人家这名字起的，每个里面都有一种颜色 。 哎，你还不知道是什么颜色？ 还有黑牡丹吗？ 哎，你，哎，好像是有的。真的有吧？ 我还真没见过， 是吧？ 好像有，但是我没见过。 就是他没洗澡。来看一下啊，这个贵妃没洗澡。来看4月30号到5月6号，园内还将举办圆明园宫廷昆曲嘉年华，开展昆曲妆容体验、昆曲文化讲座、昆曲折子戏品鉴活动、宫廷昆曲折子戏实景演出等一系列的文化活动，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 是的，牡丹真国色，我要找到你。 牡丹真国色，我要找到你，高磊 啊，怎么了？ 啊， 说的不好吗？ 哎呀，我真是， 我就是个诗人。 这你听我的，谷雨三朝看牡丹。 哎呀，哎呀，真有诗意呀、啊！ 稿子里有， 我就不揭穿你了。 来，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的互动吧，好不好？ 阿莲说了， 哎， 作为一个洛阳人，我告诉你，真有黑牡丹 哦。真有黑牡丹， 啊、嗯， 宋小宝版的。 你再说人家牡丹都气急了。 哦，我以为宋小宝着急呢。啊、嗯哦，没关系是吧？这个， 把它夸成一朵花了，他有什么急的？ 哎、 真是 啊。 来看看向往无忧无虑说，我最近呢在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嗯， 每天呢只读几页，因为书中的故事不仅让人心静。还让人心动， 嗯， 激动起心底最温暖最心疼的情感。 哎，其实我也是有的时候就读书的时候就是一天不读很多页，因为我怕那种感觉你读快了以后就是来不及咂摸和回味， 对，你就你没有时间去思考。 像那天刚看了一两句话，我觉得一下子还稍稍触动了我一下、 嗯、 叫愿有人与你共黄昏，有人问你粥可温， 哎呦，黄昏，温州，你看看多好啊！ 你知道我最近看什么的吗？ 哎，你再说 啊！我都看是那个宝贝儿的那个的夜读物， 哦， 就那些小故事，什么365页，什么， 哎， 讲什么什么大灰狼拔萝卜。 你的智商读这个正合适，对吧？ 我的语气都不一样了。 嗯，好，再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朋友读的啊。 来看看特别多，来孟智慧就说了，我给大家推荐励志的书吧，《狼图腾》和《重返狼群》。当然了，他们也有电影版本哈。狼的文化呢，是好多企业学习和执行的文化，狼的精神也是每个人值得学习的，团队精神也是可以复制的。 那还有陌上情风说，最近在看一本漫画，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这本书已经第二次出现了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了。他说这次他介绍了这本书里边写的是什么呢？里边画的都是猫和狗， 哦， 然后呢，两个人，猫和狗互相斗， 哦， 然后那个就很搞笑。这个 猫和狗， 他说很解压，就这个是不是有点像猫和老鼠？ 有点儿， 就你干不掉我。对吧， 你看着我还不顺眼， 哎，就那种 斗气儿呗哈。好了，还有最后一点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先给您带来一段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马上要为大家播出系列节目税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企业走出去，今天是第二期，跟大家说说走出去企业在赴境外投资时需要关注哪些税收协定条款。 走出去企业通过不同组织形式开展境外投资，需要关注的协定条款也有所差异，比如设立境外子公司的境外所得可享受的税收协定待遇，主要涉及境外子公司利润分回、向境外融通资金、对外提供特许权出租设备、对外提供劳务等，应关注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条款等。设立境外分公司办事处的，应重点关注常设机构、非歧视待遇和营业利润条款等。在境外承包工程提供劳务的，应重点关注常设机构和营业利润条款等。 走出去企业派遣其雇员在境外提供劳务、担任董事、进行演出、研究开发、实习等情况下，以及企业雇员在境外取得的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财产转让等所得涉及的征税权问题，我国签署的税收协定也在相应条款里进行了规定。 不知道大家对这部分内容有没有了解一些呢？下期节目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关于我国税收协定谈签情况的相关内容。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S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一组关注一组奇闻异事啊。这个英国医院鼓励住院患者脱下病号服，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英国一些医院呢正在做一项活动，名为结束病号服瘫痪，持续70天，鼓励住院患者的白天脱下病号服穿戴齐整，以期振作精神，早日康复，减少不必要的住院时间。 嗯，发起这项活动的英格兰首席护理官叫卡明斯，他说了，对于许多患者来说，穿病号服加重不适感，妨碍早日康复。依照卡明斯的解释，整天穿病号服不活动堪称叫做病号服瘫痪。医务工作者可以帮助患者结束病号服